锵三人行，哎，欢迎刘央，这从香港来到了北京，这是女财神，整天琢磨着要让我发财的，大基金的管理人。但是你看，跟你正相反的，恰恰就让我们东哥梁东，刚从圣地归来啊， 没有刚从， 印度菩提伽耶是不是？ 我是觉得那个地方挺有意思的。 对，改变了他的心灵。刚啊从圣地回来，但是你得关心点庶民的事儿啊，对不对？我们的老百姓水深火热呀，自己把自己给急死了，这事儿我们能不关心吗？ 对， 重庆啊，11月10号就那么沙坪坝家乐福超市。 是。 哎呀，你知道我一看这，我想起我爹娘了。我爸爸妈妈也是啊，就是超市要听说哪儿便宜，那肯定得去买啊。人家后来说这中国这老百姓，哎呦也真是，大多数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年人，老年人就贪这个便宜。那个什么一瓶桶装的那个油啊，比如原来卖51块多，那天呢这超市说是这减价卖39块多，说 这那是便宜不少是吧， 差10块钱， 对， 但是每个人呢现买2桶。好家伙，凌晨4点就排队，到上午8、9点钟的时候，人家说7分钟之内这队就排了100多米，然后那个保安就俩保安俩警察什么的，在那儿拿桌子拦着嘛，堵着嘛，轰轰轰，这人群一直到最后开门的时候，这一开说是压罗罗了，第一排的老母亲趴在最底下，儿子趴在母亲身上就护着母亲， 别说了，太， 但是儿子哪撑得到，后来一层又一层的人往上压，有一个老人说5、6根肋骨骨折，现在在医院，最后叫3死31伤。我说这跟凤凰台庆似的，3月31号3死31伤，就为了买这个油， 这数字蛮震惊的，是吧，梁总？ 关键是文涛说的那个，就是想起了父母哈。我觉得说我们国家的很多老年人啊，因为他们经历过那种很贫困的那个日子，所以呢，对于那个物质的这一点点变化特别敏感，就是说对几块钱的东西特别敏感。我觉得它变成了一种习惯。那重点是，就是说我们听到这种消息的时候，你刚才说的那个，想到自己的父母，我觉得特别难受。 但是这种现象哈，我们也提一下，就是把眼光也放远点，在其他国家，包括这个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逢年过节啊，都是有这种机会的。 就是我估计也不少， 就是那个有商品呐、在特定的时间呢促销，还有那个有一个我们叫折扣。那国外人家的那个维持秩序就非常有序，就非常好。难道那些人也不是普通老百姓吗？都是普通老百姓啊，每年都有这种促销活动。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也是一种个别现象，但是反映呢就是一个心态了，再一个反映这个个别商店呢在促销方面的这个管理素质啊太差。 但是 是预期的问题，我就是说所有的管理都是关于期望的管理，是吧？就是说其实他可能商家自己也没有想到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啊。你这个说的太对了，好多中国的现在现象都是超出常人想象出来的，都没有预测到。 对， 中国的包括这种发展速度，这种通胀的发展速度，就流通性过剩的问题，这个资产阶级啊小资的崛起，中产阶级崛起，股市的这种蓬勃发展，都是超出很多人预期的。 这就说到你本行了，有人就说这事儿跟通货膨胀都有关，跟什么粮油价格也有关，就说大家对未来啊太难以预测，一无所知，所以眼瞅着这儿有个便宜的，那就谁知道还会有可能涨啊，下个月，现在不都是这样吗？所以赶快去抢。 所以你没有听说吗？最近这个金价不是涨得很厉害吗？800美金一样子是吧？ 最坚挺。 昨天晚上803，我们预测是。 对，而且我认为哈，就前段时间呢，正好有本书叫《货币战争》，这本书呢很有意思。因为我现在在中欧上课嘛，就是我们其中有一天的邀请 EMBA 了， 一次 EMBA 而已。有一天呢，就请了这个《货币战争》的这个作者到我们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这个。 对，上过我们那世纪大讲堂。 对，他里面讲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说，其实不光是在中国，是全球性的对现有的货币体系的信心的丧失。因为除了现在我们就看的时候，美元的人民币这种是货币以外，还有很多的货币呢是不受监管的，比如说打折券。它其实是某种程度的货币，比如说你的那个航空的积分里程 coupon， 再比如说你的现在很多电子货币，什么 Q 币啊，什么币什么币，这说那这种东西它其实呢，它都在某种程度上都在和我们现有的这个货币体系呢可以兑换的，你知道吧？ 某种程度上都是可以兑换的。那现在还有很多平台，把你各种 coupon 呢可以互相转来转去，还可以有人买你的那个 coupon。 嗯， 这样的话呢，导致什么呢？导致说，事实上来说，货币发行已经某种程度上不受控制，甚至不受央行控制，也不受中国央行，也不受美国央行控制，某种程度上来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整个货币发行过量导致一个问题，导致大家对于货币的信心，就是现有货币的信心不足，那么你就会开始对硬通货，比如像黄金这种的崇拜， 对拜金主义咋样？ 他这本书的影响，我觉得就是连我都想买点黄金，但不知道是不是时机。但是你看这个书啊，咱原来外行看了之后就更加明白，哦，原来这个钱呢，就是一张纸啊，它的本质啊，它不就一张纸吗？ 它就是信用嘛， 啊，就是个信用嘛。 就这样，您说的这个问题，我突然想起一句老话来啊，可能我这个岁数比你们俩稍微大点 儿， 大开玩笑，经验如此的丰富，能不大吗？ 对， 哎，就是我想起一件事，咱是说一个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你上回聊邓小平，这次改马克思了？ 不，你知道为什么？我是学政治经济学的，因为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所有的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应该都从经济的角度，马克思把这个问题阐述得很清楚，就是经济，就是货币，就是资本。所以说呢，围绕你要把这个问题看清楚，就说刚才那些这个黄金的储值功能，还有这个通货膨胀问题，还有经济发展问题，其实全是围绕这个问题阐述的。 但是哎，我扎你一阵，刘洋，上回在香港，言犹在耳啊，这几天这股市跌的， 是 人家说什么上海股市几天前几天嘛跌了八九百点，对吗？ 对， 而且就是你说那个股票， 对， 叫什么来？中国神华吧？ 对， 中国神华，我跟你讲，现在是中国石油、中国神华、宁波银行、中海油服，叫四大绞肉机。 嗯， 套牢2000亿。 嗯， 我天哪！ 你这2000亿啊，1000亿啊，咱们没有具体数字哈。 嗯， 现在咱们买的，咱们不是我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投资大时代。 嗯， 就现在你要弄清楚中国的位置在全球，而且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个时代有多长，所以在某一个位置你要判断，就是说你投资中国这个前景、盈利前景，我们投资三个要素嘛，一个就是人气，一个就是基本面，就是这个公司这个社会这个经济大时代是不是给老百姓提供赚钱的机会，这很重要。然后就是流通性，那这几天呢这个问题是调整，对吧？这个有外围的因素，还有咱们自己内部的因素。我的这个看法就是外因因素，就是美国的这个叫 credit crunch 这个刺激带引起的这种恐慌，有很多没有想到的这个大行的这个业绩会非常的恶劣，是吧？你知道两个国际大行的这个管理层都已经被撤掉了吗？ 是吧？哪俩？ 啊，花旗已经被完了。 哦，花旗和那个 Citibank 是吧？ 对，这是很重要的两大的哈，这就不说了。花旗就是 Citibank。 对，我知道。 然后呢？ 我知道是花旗 Citibank， 还有一个是哪一家银行 ？JP Morgan。 对 ，Morgan 对。 对，哦，就说我想说什么，这个呢是外围的因素，那内部的因素呢，我们自己呢稍微有点洋洋得意，以为咱们自己股市升的差不多了，想打压一下，从人气上，还有从流通量上，你也知道这个对信贷的这种管理，尤其是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最近是强力的手段。所以说呢，就是说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内外配合呢造成了老百姓这个对这个市场呢暂时或者短期的呢有一些恐慌心理。就是这个我想说什么，现在是调整时期，如果你对投资大时代有一个正确的分析，中国这个未来的发展前景在世界上的位置，那这个时点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入市的很好的机会。 你想，我就看他这， 所以你说那四大绞肉机呢，为什么呢？对冲基金他们实际上在去年前年，因为中国股市是两年的牛市，他们错过了很好的赚大钱的机会。因为以前都认为中国的股市是什么，是一个speculation， 就是投机的市场，不是不够足以构成一个投资的市场，就是进取出这样来回来进入的。所以好多人都错过了这个过去赚钱的机会，因为100-200%这种的速度增长在世界上也是没有人见过的，所以你要允许他犯错误。所以对冲基金现在是干嘛呢？他们要在年底之前要建仓，要建仓，他就觉得以后的美国越差，钱往这儿来的越多。因为我们谈到有10%的是 guarantee的回报，为什么？ 啥叫 guarantee？ 就是保证的担保的回报，为什么？5%，最少5%的人民币的升值，对吗？然后呢，就说你四大绞肉机，这个去年他们的这个分红，这个 dividend yield， 就是红利费，这个利息的分配都已经是到5%了。所以你这10%的回报投资中国是一定的。那所以我想说什么，这个对冲基金他们现在的铺天盖地过来是想进入中国的，一直没找到踏入点，因为过去一直往上升嘛， 今年只有两次机会他应该入市，就是八月份的头两个星期， 嗯， 对吧？我们这个美国把我们给拽下来了，以前都说中国打个气氛全世界好像要发烧，其实呢我们还别把自己想的那么高，我们还没有足以到这种程度，只不过有一点在人气上这个流通量上自己搅和了自己一段时间。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能认准这个大时投资大时代，这个时机就是非常难得的入市时机。 但是认准了，你看我看他这个， 可以稍微再等一等，我觉得、就是说，就这两天跌得太猛了，就是说低处不胜低，高处不胜高。我认为呢，也许呢，它肯定，你说两个月到三个月以后，整个市值肯定还是往上涨的。我认为无论是 H 股还是 A 股，但是呢，这两天是不是更合适的时候呢？因为有人懂得贪的嘛，希望再低一点点入，那就好了。 是 啊，你明白我意思吗？ 反正 你 要做投资组合，我们是做组合的，就是在你要对各个这个行业和各个这个 sector， 我们叫 sector 和 industry 的比例要做成组合嘛。所以呢，如果升得很高的那个行业，你以前没踩住，你现在就是积累一个机会。还是在以前就是你认为盈利增长前景分好非常好的行业，你要长线持有的。 对， 所以你这个时间也是非常好的这个入市机会。 反正你们俩一听啊，我觉得都是有点懂的，对吧？东哥也是挣着钱的。你像我又发现呢， 他现在已经是商人了。 我不行，我跟你讲，我这次看他这个四大绞肉机啊，我就发现我就跟有些股民一样，说这个。有一个叫中国石油嘛，还有一个叫中海油服啊，为什么被套牢啊？你知道有不少股民之所以买中海油服，是因为以为它是中国石油，听着名字比较接近，什么中油什么，哎呀，我觉得这就跟我一样，听听风就是雨，这不是？咱们去下广告，去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梁冬啊，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他什么事儿他都懂，而且呢，人家的角度跟你们这个财经界人士完全不一样。 哦， 梁冬前一阵儿就凭着我国古代典籍《淮南子》，知道吗？ 嗯， 成功的预测了股市的是上升还是下跌来着？给老婆预测的。 哇， 没有，这是玩笑，供大家分享哈。 不是玩笑，是真的吗？不是说。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呢，是前两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老师在讲的《淮南子》这本书里面曾经有一个预言，说呢，如果你把一个猴子关得很紧的话呢，这个猴子也会变成猪，这讲的是管理这个松紧的问题。但是呢，当时呢，我们全班同学面面相觑，哇，《淮南子》哦，大家都没看过，都觉得很惭愧，你知道吧？嗯、于是呢，我赶紧去买了一本《淮南子》。那天呢，我就是在这个。霜降之前的一个礼拜，在十月中旬的时候，某一天呢，我就正好讲到那个里面，它有一章啊，就讲到霜降这一天，说霜降这一天呢，君主呢应该把天下的货物全部交割清楚，收回粮仓，等待这一年来的这个盘点 啊。 然后呢，所以呢，我就跟旁边的人说，我就说，哎，那理论上来说哈，如果从天时地利来说呢，这一天呢应该做所有的交割的，所以呢，如果这样排下来的话呢，理论上啊，这一天股市呢应该是暴跌的。哦，我把它记下来了，你知道吧？然后呢，在霜降那一天，大概十月几号来着？十月底是某一天，就霜降那一天，哎，果然呢 ，A 股、H 股呢都跌了，而且呢 ，H 股呢一定会比 A 股晚一点点，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有一点点出现的这个中医常识的话呢，你知道这个节气啊，它还是会随着这个纬度的不同有所不同的。 哦、 比如说在北京啊，这个 24节气， 对，就是说这个时令的地气的这个变化，就是说到了A 股它主要是以上海股市为主嘛，那么要可能过几天啊，这个 H 股呢才会体会到这个霜降所带来的这种影响，就是收割带来的影响。所以呢，我那天跟说呢，我说理论上来说，应该在霜降这一天 ，A 股会有很大的这个调整，然后呢，再过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呢 ，H 股会调整。然后他们就说，那你是不是应该把你的股票给割掉？ 有没有呢？ 我没割。 那每年呢？每年呢？ 不一定。 你这个深了，你这个 不， 那我们就不用学习了， 不是 不用读书了。 当然，首先。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呢，都是基在一个基础上，什么基础呢？就是你首先要对第一整个中国环球经济上的这个评估，就是所谓投资大时代，是吧？这个基本面你还是要看的，就在这60年里面，或者这六年里面它的基本面你要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要看行业。对某些行业，环保行业、能源行业，它一定是还在持续成长的，有资源性的东西。在这些判断是吧？你再去看这个小的点呢，你才会说，就算错了，其实也不会错太多，你知道吗？ 哦， 你明白吗？ 是在对大局的判断下，参考《淮南子》，夸就是霜降这一天，呱唧，结果就跌了。 他那个，我认为他 指针效果， 他这个太巧合了， 这是巧合， 对，然后。 所以呢，就好多人现在都投资的，都说要我们不用学习了，我们就找风水先生算命不就完了吗？ 肯定不是，肯定是首先在基本面的判断上。 对对， 是，但是我问你点现实问题，我最近听人说，我们为什么老是跟在人后头啊？我觉得像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命运呢，永远是跟在梁东这样人的后面。 就 是、 没有啊。 哎呀，你 我也是跟着你呀、啊，你知道吗？ 我那天后悔啊，好比说我一个朋友就说，哎呀，我在家里都没动窝，人家都不工作了，就在家里待着。他说现在呢就没有那么赚了，叫做股票性基金。嗯，还跟我讲赚了多少倍，你知道吗？是真的，他绝不能骗我。他也是朋友说的，就说有一种基金是专门投资股票的。那么还分什么五星级，比如成绩好的就五星级团队，什么四星级团队， 这个很危险。因为这 块经常，但是他说呀，他说我们自己这么买股票，还不如把钱给人家这个专业团队。 你怎么替我说话吗？我不就是关帮人家理财？ 但是我跟你说很可怕，这点是很可怕的。 我一听， 如果你认真看过现在在中国的大部分的基金经理，你跟他们聊过之后，你就觉得很害怕。他们很年轻的，现在大部分的我就不能打到一大片。 这个得刘洋说说，这讲你们。 你 他这一说，那我本来也想去挣啊，他就说，哎呀，现在有点晚了，现在不像前一阵儿。他说我挣的都我都吃惊，多少倍了？ 他说的这个现象都有，就是说他肯定做足了工作，仔细研究各个行业各个大事，而且呢基本面啊。嗯。我就觉得你提到这基金经理这个行业，这个太年轻了，因为中国呢这个行业是犹太人操纵的，直到今年为止。 犹太啊，在中国的也是。 不，全世界是犹太人发明创造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资本市场。那中国呢，是因为改革开放的产物，这30年的成就才缔造成今天，大家才有幸在过去的一两年的时间，在这个市场上能通过理财给自己创造额外的收入，就是。胡胡主席说的资本性收入吗？除了你这个正常的工资收入以外，这是中国等于说是进入这投资大时代以后，挤进了这个国际化了以后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通过过去30年的积累这么一个新的行业。所以说到这个基金经理吧，其实是看业绩的，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很残酷的。就你说的那个什么淮南子也讲了，这是我觉得非常奢侈的东西。我们就是要 指针 开玩笑，我们就是什么努力的工作。是我们这个行业很叫 black and white 黑白，每天要算账，每个星期要算账，每个月要算账，一年下来还有就说要评你的。你的表现，你是在 top quartile 前几级的，中间几级的，下面几级的。你要累积起来，你若干年人家跟踪你的话，你没有赚到上面 quartile 那个钱或者跑赢大市，人家为什么这些有钱人要把钱给你管理，对吗？人自己管的都比你管的好。所以我们这个是个职业，新兴的职业，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是在犹太人若干年发展以后，这个东西传到 但是你看， 从欧洲传美国传到中国， 问题就在这里吗？问题 我们 现在在 A 股的这些包括国内的很多基金经理太年轻了，太年轻了。 我们不应该这样吧？咱们也不能这样笼统，不能拿年纪来算。 对， 但是中国的历史， 坦白说是你， 中国的历史确实太短了，而且中国这个市很特殊， 是中国的这个资本在这个历史太短了， 资本市场的开发的历史，改革开放的历史，乃至有钱人挣钱的历史，乃至上市公司。这个 deliver 就是创造盈利的历史都非常短的可怜，所以说基本上你不可能用你的业绩来证明给信任你的投资人说我可以帮你管钱，我可以帮你理财，我可以帮你创造额外的财富。 我那个朋友跟我讲啊，我跟你说不是我赚了几百万嘛，那就很少的一点本。都是朋友跟他讲，就是说，他说他有 远见，你不能听他这么跟你讲。 他能帮你赚，他也会 过了几个月， 他也会帮你亏掉。 过了几个月之内，就过了几个月，他说我选择的那个股票性基金，你看现在都排上五星级了。 对， 当时他去买都是朋友私下里说不透风，也是好多老头 完全能实现的， 老头老太太都排队在银行门口。那家伙就 他是这个就是国内有这个可就是开放式基金， 对对对， 封闭式基金，现在开放式封闭式基金管理的资产已经占着这个市值的大概一半了。 是吧， 还有养老金、保险金也是通过委托专业的人士理财的。 我就觉得 我们这个新兴的职业、新兴的行业， 这算省事儿吗？我就把钱交给你们嘛，你们是专家，你们给我挣钱呢。 那个文涛，你现在又说到理财的问题来了啊！就是根据你的年龄、你的背景、你受的这个教育的程度和你对风险的认识和你的风险的忍耐的程度，其实你应该是专门找人要。现在你也是名人了，也是有一部分资产积累了。我们是第一代的有资本积累，我们其实还在最原始的基本资本积累的初期，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是需要有人帮你 坐下来谈你的多少在动产，多少在不动产，什么时候进入动产，什么时候进入不动产，然后你的家庭什么的怎么样的资产分布，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你知道吗，这些银行为什么它的费的收入，就是说专门有一个费，就是帮人家提供咨询的这部分收入和这个信用卡的收入原来是零啊，就是从去年开始发展的。 哦，就大家开始问了， 这是有钱以后进入步入小康一个必经的阶段，就是你是原始积累了以后，你挣了一部分钱，你买了房子买了车以后，你还有现金，你要怎么把生活过得精彩，做一个有尊严的比较体面的退休的生活，你就要从现在开始。 对，我问基金经理我怎么能过得有尊严，把钱拿来。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淮南子是不是听傻了？ 不是，我是觉得说，那你是说如何挣钱这个事情，但是从人生来说，如果我们整个人生是一次不断的这个投资和回报的过程的话，假如这样看的话，最重要应该投资什么？还不是钱。我认为第一还是应该投资健康，第二投资教育，第三才是钱。现在呢，我们这个钱呢，就是泡沫还是有的嘛，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很多人呢花很多时间呢在想怎么挣钱的时候呢，其实啊，如果你站在一个更背后的看，应该是花，你像我们分配了多少的时间在管理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健康上面？ 哎，这个概念比较先进， 这个更重要。 这个概念比较先进。 我说你说的这些东西啊，我还是觉得你说的太豪华了。为什么咱们现在经过上下五千年这么多人打下的江山，就是为了今天叫做一个健康国家的公民，每个人原始积累，你先把钱挣到，努力工作努力学习，然后你才有资格说给贡献还有健康什么的。你现在说句实话，没有这个解放军啊，咱们这个在后边做后盾，开玩笑，那国防强烈的国防支持，这个国家的经济后盾，你能挣钱吗？你有时间研究淮南子吗？你怎么能看书读书呢？ 这个不是的，我觉得重点不在这里，重点不在是每一个人的问题，不是就每一个人的问题，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每一天花很多的时间，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去思考如何挣钱上面。为什么？就不管你是有多少钱还是多没有钱，你都一定要留出一定的比例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 你怎么知道别人没有思考啊？每个人也都 坦白说，我认为现在 可能没你 少， 现在 只不过可能没跟你分享， 相对少。我觉得我只是说要提醒每一个人，不管你每一天在任何时候再忙的时候，每天起码要花十分钟时间去想这个问题。 这一听是这是印度回来的，知道吗？ 看得出来，奥修理论。 刚是电影顶上看见一个，就是西方科学家到印度去出家，做这个，他接受采访就是说，他说我们每天可以花那么多的时间考虑股票，考虑这个，考虑投资。他说，但是没有一个人甚至愿意一天花五分钟的时间观察一下自己的内心。 对，我想讲的东西。 你在想些什么？他说这很容易啊，但是没有人愿意，就是说咱们缺乏心灵成熟。 我觉得这跟挣钱是不矛盾的，你知道吧？我觉得这是跟挣钱是不矛盾的。 对， 你再挣多的钱，再好的时机， 对， 其实花几分钟去思考这个问题，如何面对这种变化， 两手抓，两手都要用。 我是觉得这些人。